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贸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Io conosco un giardino a tutti sconosciuto, un nido di velluto sotto il cielo turchino, l'estate, inverno e fiore vi odorano i giorgioni, vi canta gli usignoli la notte in amore. Vedi, vedi, vieni qui sol mio cuor, io ti porto a quel nido e t'offro un bel cuscino di piuma delle due. 在刚才节目的最开始听到的这样的美妙男声，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的主角。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在音乐和戏剧上，他是那么的自然，他的声音具有很强的戏剧性的力量，不过他也有格外轻柔美妙的伴声。除他以外，别人很难在高音上做到如此优美和飘逸的。耳边能够让当红的女高音安娜涅特布科如此赞不绝口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罗兰多·维拉宗。维拉宗关于他的一些新闻，其实我们知道的还是挺多的。那关于他的近况又怎么样呢？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边来听他来演唱的歌，一边来聊聊他的人生。继续来分享吧，维拉宗的歌声依然在耳边。 Intenditi con Dio, intenditi con Dio, e via la strada, e fanciulla mia, sbranato avranno il cuore. In valla misera, cadendo all'ordine, implorà. L'angelo mio morto. fretta, fretta, o morte, spiega su me, spiega su me. Sorte per chi tanto ha sofferto esser mortal.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为你讲述的这位歌唱家，其实他在我们的节目里出现的并不是很多，即便他很出名，他就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抒情男高音歌唱家罗兰多·维拉总。他也是被誉为全世界第四大男高音的，有这样的对他的评价，就是《每日电讯报》称他为21世纪最伟大的歌剧演员，《泰晤士报》更是夸赞他有真材实料，兼具明星气质和强烈的个性。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全部都是和他的抒情男高音很贴切的，全部都是抒情性的这样的男高音的作品。那其实维拉宗，有人知道他的长相有一点像憨豆的，而且他的神情也很酷似憨豆先生。维拉宗的歌唱事业上升的速度很快，一旦他投入到戏中， 人们好像就立刻忘了，当你不听到他声音的时候，那张特别像憨豆先生的表情和神态和样子，大家记下的只是他在剧中扮演的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在今天的音乐当中，可能不是我们最熟悉的歌剧的段落，但是却是一张抒情男高音的咏叹调专辑。 Amelia qui, l'ama il veliardo, e il furor che m'accende me conteso sfogar. Tu m'uccidesti il padre, tu m'invali il mio tesoro. Prema i rio, già troppa era un'offesa.Doppia vendetta, poi sul tuo corpo accesa. Sento ad andar nell'anima furente gelosia, tutto il suo sangue spento.Più. una nube impura, tanto candor masura, viva di sua virtù, di sua virtù, priva di sua virtù. Di sue virtù che non la vedga, io non la vedga più, io non la vedga più. Priva di sue virtù. 听到的这样的一段抒情男高音的唱段呢，是来自威尔第的。今天所听到的维拉宗他来演唱的这些歌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一些歌唱的唱段，而是在历史当中被埋没的珍品。像在刚才的节目里头我们所听到的像葛梅斯他的音乐，还有我们将会听到的庞奇耶利的歌剧，还有齐拉雅，像梅尔卡丹特，皮耶特里 多尼采蒂，很多被埋没的珍品都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而他们的演唱者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的主角维拉宗。维拉宗有人说他是小多明哥，的的确确他的多张歌剧的咏叹调录音听来和多明哥有着非常相似的那种丰润自然的音质，还有清丽的音色，而演唱的风格呢都是很有亲和力的。他的乐句的处理往往是那种纯真感人又不失典雅精致的，而且呢他有着敦厚结实圆润就像男中音一般的中声区，高音区更是轻松自如毫无技术负担。自然，维拉宗在充分地吸收了前辈歌唱家们的种种长处的同时，也力图有所突破。他赋予了激情的意大利歌剧咏叹调那种风格，而又给予了优雅的法国咏叹调这样的情感。继续来聆听吧，上半时段还有一些时间，再来听一首维拉宗演唱的抒情男高音的作品。 Traditor, non mente no Callistene, io stesso vidi è un brando, un pugnal non avea, ma vivo ancora, ma trema, tremo coppiare.Macchiato l'onor mio, necessaria è la vendetta, necessaria è la vendetta, sparrà di sangue nel rito, la mia destra.Cordal petto il perverso infido e strappare il cor dal petto il perverso.Immenso affetto, ora immenso il mio furor, ora immenso il mio furor, ora immenso il mio furor, il mio furor, il mio. Signor, che vuoi? Ne arco, ma signor, ebben, di ceppi arco fu trascinato, ai giove, di giove ardendo, eterno Dio, essendo in gran periglio stanno i fratelli,fatal conesilio dell'ira il ciel mi schiude la via che tratte a sé in fiamme una virtude che pria non era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Compita mai la giusta e terribil vendetta per quel vil Brunolo Bianca tu vendicata hai esaudo a chi va al tempio in sul mattino。 每次听到美妙的声乐作品的时候，总是会想起很多高端产品的广告。高端产品的广告总是会选择古典音乐或者是这样的美声的歌曲作为他们的背景音乐的。今天永恒的魅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位歌唱家他的人生，罗兰多·梅拉宗。他在2004年的时候横空出世，最轰动人的演出是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和来自俄罗斯美丽的女高音安娜，他们共同出演了《茶花女》。歌迷们是提前好几个月订票的，而当晚的演出呢，也被唱片公司做成了 CD 和 DVD 全球发售，在古典音乐销售榜上连续两个月位居第一的。那这样的一位歌唱家，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他的歌声和他的人生。即便他的人生有很多争议，但是他的歌声我们是不能拒绝的。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再次欢迎各位。这是梅尔卡丹特的歌剧音乐。那其实在维拉宗他录制的这张唱片当中呢，都是抒情的男高音的咏叹调。他和市面上很多人觉得那些曲目不断的重复，而且已经让人没有欣喜的这样的男高音专辑非常不一样。这是维拉宗精心挑选出的适合自己的抒情男高音的本质，而且在自己的歌唱生涯中也是有着特别意义的，比如让他立志成为一名歌手的天空和海洋，很多被埋没的珍品都在这里出现。在被问及多明戈他觉得谁做自己的接班人最合适的时候，多明戈曾经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维拉宗，不会有别人了，我希望他是我的接班人，但你得问他愿不愿意。 这样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如此坚定地推崇维拉宗，足以说明维拉宗的出类拔萃了。不过维拉宗有一些事情发生，也是让大家转变了对他的看法，一会儿就和大家来讲述一下这些事情吧。即便很多人不愿意我在这里说或者是听到，因为维拉宗是他们的心爱的偶像，但这也是事实。大概是在3年前，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是维拉宗被退票了。就是在蒂芙尼花园独唱音乐会的退票风波，宛如一棒重磅的炸弹，击碎了全世界乐迷对这位新时代最被看好的男高音的所有的厚望。他原本呢，就是像我刚才向大家所介绍的三大男高音，他们散场之后的头号种子选手，几乎所有人都期待他再给歌剧界封王。当被问及想选谁做自己的接班人时，刚才我也说了，多明哥毫不犹豫回答，就是维拉宗，不会有别人了。一些维拉宗的乐迷也亲切地称他为小普拉西多多明哥。可是呢，多明哥和维拉宗昔日最帅的老牌三高和今日最亮的歌王接班人，却在那个时间双双失利。多明哥要求乐队为他降调，他要回到男中音，而且呢，维拉宗却是在这个时候在音乐会上仅仅唱了3首歌就匆匆的退场了。而即便是这短短的7分钟的表现呢，很多人认为也是相当平庸了，没有了主角。主办方当时只是让女高音和女中音来撑满了2个小时的场，但汇聚过来听维拉宗的歌迷呢并不买账。音乐会当时的门票呢是500到1250克朗，这是约合人民币大概也有500到1300元的，也就是说，维拉宗他一共出场了7分钟，每一分钟对于很好位置的观众来说要花将近200块钱。这个退票的风波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最终呢，蒂芙尼花园的确是在舆论的压力下为所有的持票者退了票，可是维拉宗呢，在这个时候也失去了很多人对他的爱。不过几年过去了，我们在听维拉宗的歌声，也是在感慨，艺术家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真的是为艺术而献身，但是他们的美妙歌喉却是我们不能拒绝的。继续来分享吧，维拉宗的歌，即便事实有很多是在我们的期望当中让我们所失望的，他的歌声依然是那么的美妙。 Il padre mio fuoriè domani forse spento per me il fiume a Siro perché mi trasse morente alla riva una mano crudel perché se poi crollanti mura del tempio scellerato ed or dove un asil trovar pace grandi Posso siete soli, non son ancor stranier. Il nome mio degli angeli dell'onore vuole sia dei soli di me, vuole menzier questi apparta lor. Dorma spiare che imprime il casto pie e feremia conceso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维拉宗他的人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说某一位艺术家他的负面的一面其实很少的，不过在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维拉宗他的美妙歌声，但是也不能否认他近几年的事业下滑的原因。其实男高音在这个地球上永远都是稀缺的品种，而这个品种呢，恰恰又是绝大多数歌剧不可或缺的主角，还有成败的关键。于是乎，当老一代的王牌们纷纷故去，寻找新一代的高音歌王的呼声就从来没有间断过。当罗兰多·维拉宗他横空出世，人们认定他是最被看好的歌王的接班人，而他的首张唱片就是那段意大利歌剧咏叹调全球都卖疯了。他胆敢将那些史上最伟大男高音唱过的咏叹调集结到自己的首张专辑当中与之抗衡，而评论呢也是赞赏他和前辈是毫不逊色的。维拉宗在这个时候呢也不是很谦虚地说，男高音就是罗兰多。错过了其他年轻的男高音，对于听众来说是没有什么损失，但是错过维拉宗绝对是一大遗憾，这几乎是歌剧乐迷的共识。但是近几年维拉宗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吧，让乐迷们一再错过。对于维拉宗来说，这种缺席的遗憾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做过一些手术，所以呢，喜爱他的朋友们总是会说，因为他的身体没有康复，他的声带手术还没有完全的康复。可是真实的原因，我们只能猜测，或者是自己来做评论了。维拉宗自己解释，他说是极度的忙碌的生活节奏，让我感觉力不从心。但愿吧，维拉宗能够早日的再次回到人们心目当中的世界几大男高音的接班人的这样的梯队当中吧。维拉宗也是把这样的祝福送给你。继续再来聆听，这也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能够听到他来演唱的维尔蒂的抒情男高音作品。 Cielo e terra, se mortali ed angeli attestarmi volesser che l'onore rea. mentite, io risponder dovrei. Tutti mentite. Son cifre sue. Tanta perfidia, un'alma si nera, si mendace. Bella conobbe il padre, ma dunque i giuri, le speranze, la gioia, le lacrime, l'affanno, tutto è menzogna, questa mano stringermi, dalla sua mano sentia, oh, mi tradia, mi tradia. 永恒的魅力，今天一起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维拉宗他的歌唱人生。即便我们只是说到他人生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能够听到他的歌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也是非常幸运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为你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见。 Il padre mio forse, domani forse spento per me il fiume Assiro perché mi trasse morente alla riva una mano crudel perché se poi crollanti mura del tempio scellerato ed or dove un asil trovar a te grandi Paterna valle, a Dio. sento non sol per quanti mai salio qui alcun non sa che disse un dì a Zahe forse a te sol non son ancor straniero il nome mio vegliando dell'onore forse a me sono il memore menzier quest'infelice di imprime il casco pie e fere mia concesso fosse a me sul labbro tuo per me un sospiro sospire e poi morir ora sol volta di un tuo sospire e poi morir sul labbro tuo per me un 擦亮誓言，爱的痛。